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有句俗话叫天下百工圣人做，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360行，每一个行业都供奉着一个人物，俗称叫行业祖师爷。都说这东岳庙里神仙多，其实除了咱们老说的这东岳大帝76司之外，人家这里还供奉着很多行业的祖师爷。最近东岳庙的西廊通过修复重新展出了，而这展出的内容就是老北京的行业习俗，祖师爷们的神像。今天呢，咱们就通过这东岳庙的行业习俗来聊聊这各行各业的祖师爷。行业祖师爷五花八门，有人是因为成绩突出才走马上任，也有人是因为歪打正着一不留神。有孝心供祖师可以理解，可同一座寺庙里为何南北2000鲁班殿？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东岳庙里拜祖师。说到这个行业祖师爷，咱们还是把它细分一下。在祖师爷里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本身从事这个事业业绩有非常突出的人物，您比如鲁班，他就是建筑行业的祖师爷。另外一个就是神仙，别看没有真实人物的原型，可是在神仙的工作范畴里，人家也能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被大伙称为祖师爷。在东岳庙的西廊里供奉着很多祖师爷，但是最忙的一位当属鲁班了。为什么呢？您瞧，这鲁班是建筑行业的祖师爷，可在建筑行业里边它也分，比如什么木瓦匠啊、石匠啊、干木雕的、搭棚的，全都属于建筑业，所以鲁班就成了最操心的一位祖师爷了。不过您别瞧这鲁班爷操心，可他的信徒们也是挺有孝心的。据说东岳庙里头一位供的祖师爷就是他。早在清朝康熙58年，木工行业的工作者们因为崇拜鲁班的高超技能，就把他奉为了行业祖师爷，还在东岳庙里搭建了第一座祖师殿，希望鲁班爷能保佑他们生意兴隆，不出事故。徒弟有孝心这固然好，可是这东岳庙里啊却有一个很难让人理解的事儿，什么呢？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东岳庙里头有两个鲁班殿，一座寺庙为什么要建两个鲁班殿呢？莫非是这信徒们孝心泛滥，不知道怎么表现好了？其实啊，关于这两座鲁班殿的由来还有一个典故呢。据说这两座鲁班殿，一座是木匠搭的，一个是棚匠搭的。您可能得问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鲁班爷比较操心，但凡和建筑有关的事儿，他全得负责照顾， 这木匠跟棚匠按理说都是建筑业的，一个祖师爷为什么盖两个殿呢？究其原因就四个字儿：内部矛盾呢。咱们刚才介绍过，在东岳庙里第一座鲁班殿是木匠为了表孝心给建造的，可是慢慢的这木匠就发现，除了他们来这儿，这棚匠也跑到这儿来烧香啊，拜祖师爷。木匠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寻思着我们出钱修的庙，凭什么你们落现成的呀？于是禁止他们来。可是人家棚匠也有理由啊，你们没有我们这殿盖起来它也不完整啊，我们棚匠也出力了。为了这事儿，两个帮派没少打架，可到了这棚匠也没能胜出。棚匠心里这气呀咽不下去，为了解气，就在东岳庙里又盖了一座鲁班殿。您说这鲁班爷要是真能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在他的工作范畴里再多加一项维护行业和睦呢？鲁班能够成为建筑行业的祖师爷，那是因为人家在这个行业里头做出过杰出贡献。不过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祖师爷，可是既没干过也没接触过，那他是如何成为祖师爷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一般店铺做生意都会供奉财神，这个不难理解，希望财源广进嘛。可是在专门出售纸笔墨砚古玩字画文化用品的文具店里，供奉的却是另外一尊神像，那就是文昌帝君，号称是文具业的祖师爷。在东岳庙里还有专门供奉他的祖师殿。不过这位神仙要是跟咱刚才所说的鲁班比起来，是既没有做过贡献，也不是什么劳动楷模，那他又是如何被人们称为文具业的祖师爷呢？要说这文昌帝君可跟其他祖师爷不太一样，说他是个神仙不完全是，说他是个凡人也不准确，综合评述的说呀，得说是一个神仙凡人二合一的综合体。这神呢，说的就是文昌神，文曲星咱都听说过，其实啊他还有一个别名叫文昌星，在北斗七星的附近有六颗不太亮的星星，这文昌星就是这六颗星星的总称。传说这文昌神是专门负责人间功名利禄的，具有预知科举命运的法术，所以自打有了科举考试以后，这些文人举子就把文昌神当成了保护神。而这人呢，说的则是一位名叫张亚子的近代人。相传这张亚子出生在四川的梓潼县，不光在朝廷里头有份体面的差事，还是一个大孝子。不幸的是这张亚子因公殉职，战死沙场，所以当地百姓就为了纪念他盖了一小庙叫亚子祠。既然您都被百姓供奉起来了，老是一副凡人的身份好像差那么点意思，结果这老百姓就按照这梓潼的地名把张亚子叫成了梓潼神。接下来关于这梓潼神的描述是越来越玄乎，最后这位凡人出身的张亚子愣成了玉皇大帝派来管理文昌府和人间禄籍的神仙了。相传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这梓潼神还显过灵，说是唐玄宗李隆基到四川的时候，这梓潼神亲自到万里桥来迎驾。有神仙迎接那可不是一般的待遇，李隆基一高兴，得封赏吧，又是左丞相又是王的，有了皇上替他做宣传，这梓潼神一下就由地方小神成了全国性的大神仙了。这两位神仙一个是天上来的，一个是凡人变的，别看老家不一样，可是掌管的工作却一样。既然这样，那又何必浪费资源呢？索性 二合为一吧。就这样，这个半人半神的文昌帝君就诞生了。文昌帝君的工作范畴跟文化沾边，所以就被大伙儿供奉成了文具业的祖师爷。祭拜行业祖师爷，这可是老北京的一种民俗了。其实除了东岳庙这些祖师爷以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五花八门的行业祖师爷。这咸菜啊，咱都吃过，可您知道这制作咸菜的祖师爷是谁吗？说起这位咸菜业的祖师爷，那可是转行转得最离谱的一位。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刚才咱说的那两位祖师爷，一个是鲁班，一个是文昌帝君，这两位啊，要么是确有其人，要么是工作范畴和这沾边。可这咸菜行业的祖师爷，您是无论如何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到是他。我可以先给您透露一点，这位祖师爷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相当出名，只要您上过小学全都知道。再有一点，别看人家是咸菜业的祖师爷，可是想当初在世的时候，别说做饭了，估计啊连厨房都没下过。到底是谁呀？我这就告诉您，不过您也坐稳当了，听完之后肯定大吃一惊，这咸菜业的祖师爷就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没想到吧？早先我刚一听说的时候也没想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始皇帝怎么能够是咸菜业的祖师爷呢？您要说他是什么鲍鱼业的、鱼翅业的，也能联想一下，毕竟这皇上吃好的呀。可这咸菜怎么能跟秦始皇沾上边呢？咱们先来看看这秦始皇的履历，能不能找到和做饭沾边的事儿。秦始皇本名叫赵政，是秦国庄襄王的儿子。还有人说呀，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13岁继承了秦王的位子，21岁举行了成人的加冠礼，亲自执政。在这之后，他用了9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要说秦始皇在政绩上的确做出了不少的功绩，比如说统一法度、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货币。为了巩固边防，他还修建了万里长城，兴建水利，开垦土地。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只要有好肯定有坏，秦始皇也有他残暴的一面。他为了修筑宫殿、坟墓、长城和道路，弄的是民穷财尽，焚书坑儒，也造成了危机四伏的局面。最后才活到了50岁的秦始皇，就在一次南巡的路上暴病死了。综上所述，秦始皇这辈子干的事儿，没有一样跟咸菜沾边的呀，就连和这饮食方面相关的都没有。那他这祖师爷的名号是打哪儿来的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要说秦始皇能够当上咸菜业的祖师爷，上任理由也是四个字，歪打正着。据说想当初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召集了40万民工，不分白天黑夜的给他干的。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不可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为了工程不间断，所有的工人不能离开。您强迫别人干活可以，但不能不给饭吃。您想想，这么多人干活，这吃饭不是一小问题。大伙琢磨了半天，最后秦始皇想出了一个办法。相传呢，他让手下在青菜最多最便宜的季节大量买入，然后拿到海边用海水洗干净了，晒干之后供这些工人长期食用。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这些菜晒干之后啊，就挂了一层盐霜，吃起来有咸味，还不容易坏。就这样，秦始皇不但省去了做菜的麻烦，还发明了咸菜。 打那以后就留下了制作咸菜的行业，而秦始皇呢，也就歪打正着的成了咸菜业的祖师爷了。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有的时候人在特别饿的时候也能奇思妙想搞点小发明。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祖师爷，就是因为着急吃饭，一不留神发明了一种新吃法，从而变成了这个行业的祖师爷。提起涮羊肉，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新鲜的肉片往铜锅里这么一涮，再蘸上小料，呵，那叫一个鲜美。由于这涮羊肉的名气和特点，很多人就开店专门经营这涮羊肉的买卖。既然涮羊肉演变成了一个单独的行业，那自然也得有这个行业的祖师爷。可您想不到吧，这位祖师爷愣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治国安邦骁勇善战，这安在忽必烈身上没人觉得奇怪，可这涮羊肉祖师爷的称号怎么也落到他头上了呢？要说这涮羊肉的历史可是由来已久，据考古发现，这涮羊肉用的铜火锅问世就有1400多年了。据说当年忽必烈南侵灭宋的时候，连连战败，被迫退到了一座山谷当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忽必烈派手下大将哈密使到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可以抓过来吃的。只可惜这哈密使转了3天3夜，别说是野物了，连个能吃的果子都没找着。眼看这境况是越来越危险，照此下去都不用等到敌人过来，自己就活活饿死了。为了扭转困境，哈密使带了一些人马日夜兼程，就赶回草原搬救兵。等到回来的时候，还顺手带了一只大肥羊献给忽必烈。那么多天没见着吃的了，忽必烈一看这肥羊俩眼冒绿光，赶紧让手下给他炖上。可是这炖羊肉需要功夫，忽必烈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索性直接跑到厨房去了。一进门啊，看见厨子正切羊肉呢，这忽必烈啊，饿得不行了，命令厨子把羊肉切成薄片，抓起来往锅里这么一放，等这肉一变色儿，抄出来蘸着碗里的酱就开吃啊。这么一吃不要紧，搁忽必烈的想法就是啊，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羊肉啊。忽必烈连吃几碗之后，翻身上马，率兵迎敌，结果旗开得胜。旗开得胜回来摆酒宴，这忽必烈又想起了羊肉片，让厨子照着那个再做一遍。厨子精选嫩羊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调料，等到将帅们吃完之后全都赞不绝口。这厨师也赶忙上前问，这个菜还没有名字呢，请帅爷您给赐个名吧。忽必烈一听啊，可就乐了，想想当初吃肉的情景，顺嘴说了一句，我看呢就叫涮羊肉吧。打那儿起，这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据说直到光绪年间，北京东来顺羊肉馆的老掌柜的买通了太监，从宫里边偷出了秘方，这才出现了专门经营涮羊肉的行业，而忽必烈也就成了涮羊肉行业的祖师爷。元明清三代在京城生活的人，除了吃皇粮的官僚、领钱粮的旗人之外，大部分都是靠手艺挣钱的，所以对于行业祖师爷的供奉就特别重视，有把祖师爷的画像挂在自家店铺的，也有常去东岳庙里祭拜的。咱们刚才也说了，东岳庙里祖师殿有很多，尤其是到了这些祖师爷诞辰的日子，东岳庙格外热闹，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全都聚在这儿敲锣打鼓、烧香许愿。不光如此，像什么制定行规、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